以神户朝鲜高级学校校长徐景为团长的旅日朝鲜高级学校学生祖国访问团16号前往万寿台，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同向献花手表示了敬意。